刚才听了Lisa 讲的和虫虫谈的这个问题，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有关国际正义的问题。这个其实我在我那个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介绍中其实专门有一部分是最后一部分是介绍罗尔斯的国际正义观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国际合作的时候，我们要分开来谈，就分两部分，一个是这个。法理上讲，国际之间应该怎么合作才是符合国际正义的？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国际关系的这样一种理想模式是什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在现实政治中，基于政治现实，实际上是怎么合作的？那么我们知道，康德他也有他的关于国际正义的一系列的思想，就《永久和平论》啊，他有这么一本专门的著作。因为康德他主要是谈的是一个理想的，也是一种乌托邦状态，也就是说，什么才是一个国际上正义的国际关系呢？就国家与国家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正义的呢？第一个标准就是他必须尊重人权，就人权这是一个标准。如果不尊重人权的话，那显然就不是国际正义的，就一方跟另一方之间有这个任何国际之间在进行这个 正义对比的时候，也有个基本底线就是尊重人权。第二个，这主要是指的各个国家内部，或者说也包括对待其他国家的公民。那么也就是说，你不能违反人权，这是第一个底线。第二个呢，就是和平，就是在康德看来，战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战争发动战争这方首先是最不正义的。那么，对于战争的谴责肯定是正义的，或者说对被侵犯的一方他的抵抗他的这种这个反对战争的这种战争，那么他有他的正义性这就是康德首先他认为战争就是不符合正义的，所以他说国际秩序很重要的是要维持和平所以他叫永久和平论。但是如果存在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或政府，它必然有摩擦，有边境冲突，有这个经济外交各种冲突，它很难保证不发生战争。所以康德的乌托邦就是要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必须是一个世界公民。只有每个人都成为世界公民，那么这个世界才能达成永久和平状态，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它变成了一个全球政府，一个世界政府。每一个人的身份呢，他是一个世界公民。这样的话，他就保证了永久和平。这是康德的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就是说，如果按康德这种说法的话，那可能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关系都很难保证正义，没法保证正义。我们知道罗尔斯的整个政治哲学，它是解决一个叫做基本结构内部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个问题。整个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它既不去谈国际关系，也不去谈国家内部的那些更小的共同体内部的一些关系正义，它是谈的一个基本结构。基本结构的概念是既区别于一个国际关系，全球范围，又区别于一个基本结构内部的共同体，比如说教会，比如说学校、家庭等等。也就是说，所谓基本结构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去谈正义论，谈这个两个正义的原则，如何构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但是罗尔斯在一开始就说，我们首先要解决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因为这是个最重要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就不要谈了。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去探讨更大或更小的这种这个实体，比如说国际关系和国内的某些具体的共同体的这个正义。所以他并没有去谈 这个国内的小共同体，比如说教会或者学校，这里边没有谈这个东西，但是他谈了，专门有本书，就是这个万民法去谈了这个国际正义问题。那么谈国际正义，他首先把国际上的不同的国家，他不叫国家，叫人民，就 people， 他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事情，它叫 peoples， 就是就是一个复数的 people，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英语怎么拼我忘了，我就是这是个复数的 people， 就是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它不叫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它并不是，它在探讨是不同的，这个我们通常叫的国家，它那是一种体制。就是你这个国家也是一种体制，所以它更抽象的讲是不同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这个俄罗斯人民这么一种关系。那么他把这个不同的人民，也就是一个集合，把人民，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它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这样呢就把一个人民变成了复数的关系，就是人民之间的关系。那他把这个人民进行了分类，一个是。就是他理想的这种制度，就宪政民主的体制。宪政民主的体制，就是他罗尔斯讲的这个比较理想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宪政民主体制，这是一类。还有一类，这一类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他肯定是保护人权的，这跟康德说的一样。第二，他肯定是尊重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有宪法，有法治的。第三个，他是民主社会。等等一系列特征，就是我们理想状态的那样一个这个人民群体，就或者说也可以说用卢梭的观点，人民主权社会吧。那么它实际上是等于什么呢？它当然跟卢梭的不太一样了，就是它的整个对于这个理想结构的设计跟卢梭的不一样，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它的对立面，就是独裁或者专制社会。那么这些社会的特点是不尊重人权，这是一个方面，那就更谈不上自由啊，民主更谈不上了，因为人权是一个最低的，就在这个普世价值，人权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嘛。你人权都不能保证，你还能保证什么自由权呢？民主权利，你还能保证这个？保证不了，所以独裁国家。那么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民主国家或者叫秩序良好的这样一种社会的人民集体，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爱好和平，它不会去主动的扩张侵略，而独裁国家或者专制国家，它有这个很强烈的冲动去进行侵略扩张，去发动战争，所以这也跟康德的说法是一样的，战争肯定是不正义的。特别是发动战争这一方更谈不上正义，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另一个特点。那么罗尔斯还分了另外一种体制，就除了一个理想体制和理想体制对立面以外，还有一种中间体制。这个中间体制叫什么？合一的人民。这合一的人民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大范围，包括这个宪政民主的这种叫自由的人民，包括虽然没有达到自由人民这样一个体制的要求，比如说他没有这个宪政，没有民主啊，没有这个法治啊，没有这个自由权，但是他能基本上保证人的基本自由，基本这个人权，那么他就构造了这么一个体制，一个国家，他给出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那个这个体制它是根据什么体制来设计的？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个体制。就那个体制呢，它当然不是个宪政体制，也不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体制，它是政教合一的体制。但是它不迫害，注意，它穆斯林并不屠杀和迫害基督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它是说，我保证你的基本人权，但你没有参政权， 就是你只要不是穆斯林，你就没有参政权，这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它并不剥夺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你纳完税以后，你可以正常的居住，你可以正常的这个做生意，然后呢，我不会侵犯你的人身权，我会不会这个随便剥夺你的财产？哦，那个他给出的名字叫坎赞，尼西亚，好像卡赞尼西亚这么一个名字给出了一个。他这种类型呢，就叫属于合一的人民。合一的人民呢，它是一种低级标准的合一人民，就两个，一个是宪政民主体制的理想的秩序的人民，一个是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是他保证基本人权，同时这个这样的人民他不太喜欢战争，他喜欢和平。当然这跟奥斯曼土耳其还是有点区别，奥斯曼土耳其他还是扩张的，他不是说他没有说这个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模式，而是说受他的启发，比设计这个比他更理想一点的卡塞尼西亚这个国家或者叫这个也属于一个共和国类型。然后这种国家呢，它符合一个是保护基本人权，第二个呢，它爱好和平，它不太爱跟别人动不动就打架，它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它更不侵犯别的国家的利益。这种大概主要还是这两个方面，满足这个条件呢，它就属于合一的人民。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合作应该是哪些国家这些合作呢？应该是合一的人民之间的合作，就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体制跟一个尊重人权的爱好和平的但是威权的国家，或者说政教合一的国家可以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第一，尊重人权，第二爱好和平，他们可以进行国际合作。那么像这种合一的人民，实际上还有很多另外的类型，就是说他不属于合一人民，也不属于独裁体制，他属于那种失败的人民。就这些国家呢很悲惨，他的自然条件，他的自然资源很差，他也没有能力去侵略别人，他也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国家的基本人权，因为他不是说不想保证，他没有这个能力，属于失败国家。原因很复杂，比如说有的就是资源本身处在资源非洲这种撒哈拉以南沙漠以南这些地区的人民，他可能都不一定是国家，但是呢他们没有能力保护基本人权，他可能部落之间会互相屠杀，他也没法保证和平，但是呢它不是因为自身原因造成的，它是由于贫困、无能、衰败。还有一些国家呢，可能以前还有一些人民呢，以前很好，后来又有各种原因衰败。总之不要管它，就是它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对象呢？是由合一的人民或宪政民主的理想的人民帮助的对象，它属于国际援助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些人民他需要大家帮助他，这个帮助他不是罗尔斯的分配原则，就罗尔斯在基本结构中他强调，你对于贫困的这个人，你对于弱势群体，你是要进行分配正义的，你是要给他一个就是按照差别原则，如果你任何一些政策都要优先考虑这些贫困人口，这些最弱势的群体。只有他们共同获益，你的政策才是正义的，这叫分配正义。但是在国际关系上，他没有分配正义，他不是说因为你不是一个国家嘛，你不是没有一个中心来调节分配嘛。但是这些合一国家的人民对失败的国家，对那些不能正常维护人权的国家是有帮助义务的，就是国际援助，我们讲的联合国的一些援助项目。援助它有一个限度，就是帮助他重新取得一定的能力，就是能走向这个正常国家，走向合一的国家。他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你就可以放他有自身有了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放弃援助。这不是一个国际义务，它只是一种国际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道德 就国际上一种正义规则，但不是说我必须啊把这些人养起来，也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国际援助的时候，他有个底细，这个一个标准，就是你要帮助他、扶持他，有授之以鱼嘛，就是说不是说是授之以三点水这个鱼，就让他们这些国家恢复正常发展的能力，以期他们能够最低限度的保证基本人权和维护国内的和平，就人民内部的和平，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国际上的正义，就是说国际的义务就达到了。没有这个其他更高的要求，这是对于这个，其这些这个，这个国家，我们现在看就是国合议人民之间，他们之间是可以建立一个正义原则的，就国际协定的，就是我们讲的国际同盟。罗尔斯提出八条原则，当然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在国际上提的八项原则不是一回事了，但他也正好有八条正义原则。我在那个文章里也列举了，也主要是那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保证人权，第二个就是保护和平，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这个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他们是可以结成国际合作、国际联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合议人民之间，它不一定是宪政民主体制，但是它一定是要保护人权的。对失败国家或者对这些我前面说另一类的没有能力保证人权和没有能力维持和平的，那么这些合议国家之间就有义务去帮助他，这也在八条原则之中，帮助他们恢复到这个能力。但是对他们的对立面独裁国家或者说爱好战争的国家，那有什么关系？第一，国际上是有权利，合议国家人民是有权利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抑制这个战争的，就不，当你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这种惩罚，对你的这种这种抵抗都是正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合议国家对于这个独裁国家，对于这些这个非正义国家，他们本身有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会侵犯本国的人权。那么合议国家有没有权利干涉呢？罗尔斯说，当然有权利干涉，因为它不符合国际正义。就康德也是个观点，你侵犯人权，你就违反了一个任何一个类型的共同体所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呢，国际社会是有权干预的。那干预的方式呢，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比如说，通过谴责，通过国际的贸易制裁等等。国际上现在实行这手段，在罗尔斯看来都是正义的，就是逼迫着独裁或者说反正义的非正义的国家去向这个合议人民这个靠拢，底线是你要尊重基本人权。所以这个罗尔斯正义论就否定了所谓的中国经常提的那种抗议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种说法。因为在罗尔斯看来，在罗尔斯和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看来，侵犯人权不属于内政，不能说我这个在自己的国家，我爱怎么杀人，爱怎么这个侵犯这个别人的人身自由，都是内政，这是不对的。但是这里有个概念上的区别，他说的是人权，而不是说自由权，这个有区别啊。自由权它是指的一个宪法权利，像比如言论自由啊，结社自由啊。很多权利未必是基本人权，比如结社自由，它是一种政治权利，它不完全这个跟人权比人权的要求要高，比如说政治投票参与的权利啊，做陪审团员的权利啊，这都是高于这个基本人权的。所以呢，就对独裁国家的要求你不能太高。你不能说啊，你没有给公民的民主权利，我就可以干涉你。这个罗尔斯说，那你没有必要，因为他那样的话，你就累死了。你这个 你这个你的义务就扩大了，我你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走向宪政民主，但是你可以谴责他侵犯人权，在你的能力范围内，通过各种手段给予施压，然后呢让他尊重基本人权。如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比如说黔南地区的种族屠杀，国际社会是有权进行武装干预的，这也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方面。那么我相信罗尔斯他的这个理论中是个理想状态，但是如果要对比到现实世界中，其实就是说你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人权的这个叫人权公约，人权公约签订的这些，为什么要求各国去签订这个人权公约呢？你即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你要来签人权公约，你如果签了，你就要遵守，其实就是约束这个基本人权方面。另外，合一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一个是要求独裁国家、专制国家尊重基本人权。如果侵犯人权要对他进行惩罚。第二，国际合作还要求限制独裁国家的侵略扩张。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地区采用这个侵略扩张，比如说伊拉克要去侵占科威特，那么合一的国家和人民比如说北约美国等等，就有权利去制止他这种战争。当然这里边会有些争议，就是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从法理上，如果你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合一国家就有权限制你，或者进行对你进行反战争，这个，但是这个必须有恰当的理由。比如说我们说伊拉克战争，那么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它就有点区别。因为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攻落科威特，美国对他进行这种反击是符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那么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要讨论一下，就是不是你有这个依据。因为小布什总统说美国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等等这些说法，但后来证明就子虚乌有，所以是找了个借口，这个而且是侵入了伊拉克的境内，把伊拉克给灭了，而不仅仅是说把他赶出科威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哪一种理由进攻他？你是因为他侵犯了基本人权呢，还是因为他发动了侵略战争？如果这两者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要为你的这样一种战争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就是你要符合国际干预的原则。这其实就是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论可以应用到伊拉克战争上，我们去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我这个地方就不具体去分析了，那可能就很复杂。但是大家都听出来，那就是说按照罗尔斯的万民法，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它是侵略，我是防止它侵略，国际联盟阻止它的侵略，把它打出去，这个没有太大问题。那么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的理由是否充分？就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一直在国内侵犯基本人权，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构不构成直接颠覆了他的这个标准，这就有点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很多国家都需要你国际社会去干这个事儿。你为什么没有去干？比如说朝鲜的问题、沙特的问题，当然还有西朝鲜的问题，都是这种情况，它都在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北朝鲜，那就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了，这就是到现实政治问题，叫卡塞尼斯坦，不叫卡塞尼西亚，我想错了。卡塞尼斯坦，对，因为他是斯坦嘛，他是根据那个奥斯曼帝国那个就是一种穆斯林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来构建的，所以叫卡塞尼斯坦，我说成卡塞尼西亚了。这个然后呢，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那可能比康德要求的要低的很多。你没法说了，康德是太理想社会，世界大同变成世界公民，世界才能进入永久和平。罗尔斯已经退了一步，就是说我不要求你达到永久这个和平，达到这个世界 政府这样一个状态，我对这个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类，有合一的人民，有独裁专制的，有失败的人民，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维护这个国际正义？那么现实政治中呢，其实跟罗尔斯的这个类型差不多，就国际上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当然这些国家是不是罗尔斯所理想的秩序良好的社会不一定，因为美国这样一个体制，罗尔斯并没有把美国这个体制看成是理想的这个秩序，罗尔斯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罗尔斯分了几类，我在那个国际正义的那个关于罗尔斯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我也做过这个分析，其实罗尔斯比较理想的社会是当年英国工党的那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体制，是他认为相对公平，但是也没有彻底达到他的标准，但是至少他的目的是产权民主的社会主义，产权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是这种状态的，所以呢产权民主国家，那么产权民主国家是最理想的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再退一个求其次就是现在西方的福利国家，美国啊、欧洲啊、北欧啊，这些国家是第二层次的那么再往下就是等等等等，就是有些威权国家就是所谓的合一的它分了五类，那么现实中其实也大概就这么几类，一个是他的理想的国家几乎不存在，第二种就是相对好的就是福利国家，西方的第三种呢就是威权国家，这些威权国家呢它不一定符合现实民主体制，但是它也不是说极端糟糕，有一些国家我们就不举例了啊，就是集权国家，像北朝鲜这样的，所以呢现实政治是这样的，联合国实际上它作用就是维持一个国际正义，但是由于联合国是一个松散的国家之间的联盟，那么它是个自愿参与或退出的，同时你进入由联合国来投票决定的，当然不是你想进就进，但是你不想进一定不会进去，所以它是这样一个联盟，所以他们的约束就很松散的。第一个呢，为了世界和平，所有的国家都要合作，这是一个政治现实。即使像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联合国也是把它纳入合作框架内，就是要求你不要惹事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你呢，给予一定的承诺，比如说我国际上不会进攻你。但是你的条件是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你不要这个对外侵略，等等很多要求，而且还有这个，除了这种恐吓和威胁外，还有一种援助，就是如果你能够尊重人权，那么联合国或者其他国家会给你一定的援助，这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当然，特别是对于这个。相对大国之间，不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国家，尽管他们之间是敌对国家，但是他还要坐下来去面对现实，因为都有核武器，对吧？大家还要谈核协议，而且这些每一个大国都控制着很多小国，世界上被控制成不同的部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直接控制全世界，像美国，他也不能直接控制全世界，所以这种像地区合作，在联合国中，他有一些协议需要大家互相给面子，所以即使这些国家之间，他也是有一个合作关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现实政治。因为你不管多么讨厌他，你们都在地球上，而且他拥有一定的实力，你还是要。跟他去谈核武器的问题，谈环境污染的问题，谈某一片你不要太过分画势力范围的问题，还有各有各的小兄弟，那你怎么约束你的小兄弟的问题，这些都要去谈，这是现实政治问题。所以联合国很重要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其实里边就有两大流氓，对吧？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也是你不能很随意的就把对方定义成恐怖分子就干他，不能这样。所以这个关于刺杀苏莱曼尼的时候我已经谈过，按照国际现实政治，你一个即使你是一个自认为是正义的国家，你在进行这个国际惩罚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公约和联合国的人权的这个约定来解决问题。你不能随便把一个主权国家，尽管你认为它是邪恶国家，但是在联合国的框架里，它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你不能随便就斩首，这个是不太合适的。它跟恐怖组织还是不一样，恐怖组织毕竟是联合国可能要承认，这人类都不能跟他玩啊，他是专门干坏事的，还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不等于在现实政治的这个格局下就不强调国际正义，不是的，这还是有联合国，一定要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要求很多国家去签字，签完字你要遵守基本的人权规定。另外，联合国要制定一些和平的条约，甚至国际上有关的国际法庭，比如海牙国际法庭。那么，关于中国跟南亚的南海争端，那么，它正常应该提交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判了以后，相关国家就应该遵守。如果你不遵守，就等于，不承认这个海牙国际法庭，不承认这样国际法秩序，那你就不是国际法成员国之一。只要你承认这个现有的国际法的，秩序体系，你就该遵守。这都是不管你是不是民主国家还独裁国家，都是现实政治下大家的一些共同约定，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另外呢，这个世界由于存在着人权公约，即使你不是一个签约国，那么联合国也有权对你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谴责和干预。当然，这个就力度就很难说啊，能不能做得到是一回事。比如说，在当年非洲胡图和图西族之间互相屠杀的时候，当时美国没有及时干预，造成很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美国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进行了反思。那么，等到这个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南联盟出现了，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对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和种族屠杀的时候，那么北约就对这个南斯拉夫，也就是塞尔维亚进行了空袭，进行了惩罚，直接导致了，最后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倒台，维持了这个国际正义的秩序。因为如果国际不去干预，那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就会非常严重，有一部分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平民就遭到大规模的屠杀，甚至种族灭绝。所以人道主义干预是必须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些独裁国家会提出抗议，甚至某一个国家的大使馆还被炸了，那活该，因为你站在了非正义一边，对吧？你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当时正义的力量还是强大的。那如果这个世界正义的力量不够强大，那将是一场灾难。所以人道主义干预是必须的，这是现实政治中。所以这个东西不矛盾，就是说，大国之间你既要强调国际正义，你既要强调在人权问题上，你既要强调你的原则。作为美国，作为欧盟国家，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人权这个基本原则。对于那侵犯人权的国家，你首先要进行这个抗议，或者进行指责，进行惩罚。其次，你们都是联合国的成员，都是地球上的国家，那为了维护地球的和平，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你们必须去合作。这要有时候还必须抛开这种，这个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比如说气候的合作呀，这个环境的合作呀，必须去做。在目前全球一体化的情况，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各个国家之间还要做生意，要有贸易关系。所以我们往往说啊，你不要指望西方，西方那就是为了做生意，是它确实是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现政治现实。所以我跟欧盟的专员张放先生聊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欧盟现在跟中国就是谈生意，他说根本就不谈人权。我说那你作为人权专员，你就每次都要去，你要强调，哦，谈生意可以，我们欧盟是要跟你中国做生意，但是前提你们要尊重人权，不尊重人权，我们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国家，我们不能牺牲这个人道主义的原则去换取经济利益，你必须强调这个原则，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你的价值标准。所以简单的讲，按现在的政治现实，国际之间合作是没有问题的，不管它是邪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他们都需要合作，都需要保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尽量不去挑起争端，激怒对方，造成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麻烦。第二个，这个每按照现在政治现实，每一个老大，每一个大国都有很多小兄弟，他为了保持地区稳定，他还是要去合作。第三个，国际贸易体系在这里，即使川普到处打贸易战，乱伦王不全，但最终他还是要达成贸易协议的，贸易协定的，不能说我们就断绝国际贸易关系就完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仅仅强调政治现实，那就错了。如果说既然大国之间只能合作，所以只不管他正义不正义，都要跟他合作，都要结盟，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因为这里边除了结盟以外，还有对抗。对抗的前提就是你是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你是不同这个体制，你的人权一定是作为一个标准，对侵犯人权的国家一定进行谴责，进行惩罚，作为一个贸易条款，作为一个前置条件来谈。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现实政治当然没有康德的世界公民世界政府那么理想，同样也没有罗尔斯的这个国际正义那么理想，但是基本原则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是既合作又对抗，而且这个对抗一定是基于一个基本人权和维持和平的一个要求的。所以说就是重重强调的一个方面和对方强调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但是如果割裂开，单谈一个方面都不对，这只能是现实，只能是这样，对吧？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现实是必须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又必须在提升世界和平和人权这个质量的前提下的合作。所以在这前提就是对那些独裁国家，对那些侵犯人权随时准备侵略别的国家的国家，国际社会必须有正义感，必须让正义的力量，比如说必须由美国、欧盟这样一些民主国家进行团结，来针对俄罗斯、北朝鲜以及西朝鲜这样一些国家，而不是像川普这样去把民主国家的所有的合作都拆掉。我跟欧盟，我退出北约，我这个所有跟欧洲打贸易战，然后我去跟普京合作，去跟金丝儿合作，去一次一次的去拜访金丝儿，去试图跟这些邪恶轴心成为兄弟，这完全就背离了国际正义。所以说如果仅仅强调合作，那川普的这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呢这肯定是错的，他的原则性错误，他忘记了这个国际上的合作更根本的是正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通过正义国家的合作向独裁国家、专制国家施压有限度的合作，然后呢激励他慢慢走向宪政民主，走向和平， 走向尊重人权这样一个道路，这就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的一个结合。那我就重重这个今天的争论，我就讲这么多。